庆祝太阳节，巴基斯坦全国筹委会和西班牙筹委会最近分别在卡拉奇和马德里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之际，通过新闻出版物广泛介绍和宣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业绩，并举办庆祝集会、讨论会、讲演会、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另外，庆祝太阳节筹委会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宣告成立。